阅读加我一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各位，现在是早上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觉得算是迎来了这本周的真正的工作日的第一天，我现在有一种在周一的感觉哈。 就我已经算不清了，到底是周一还是周二还是周三？今天应该是周三对吧？ 对，周三。 但是哎，再想想说，再上两天班是不是又可以休假？ 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好像也有一些好好的这个角度，能够让我们心情快乐一点点，对不对哈？ 来跟着周令野蛮游戏。 傻傻分不清楚。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鲸鱼、老郭傻傻分不清楚。 这倒不会至于吧？如果连我们两个都分不清楚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嗯， 应该是发送“早”吧，还是“发安”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家族照。 家族照就可以出来了，是吧？ 对。 然后呢，鲸鱼刚才呢听到这句话，赶快去澄清一下，就是觉得在颜值这方面绝对不是傻傻分不清楚这个问题、啊。 不，在身材这方面也是。 是这样吗？好了，我估计在气象这方面，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要求呢？马上来关注一下。今天跟大家看到的、这个、 是 Kiss 也说了，今儿这天气绝了，应该再放天假出去玩。我早上开车出门的时候也看到蓝天白云好天气，具体是怎么样呢？ 好， 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确实是适合出去玩的好天气。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7度，在地面高压系统的控制之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的扩散条件非常有利，能见度也好，空气清新，适宜您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不过呢，午后对流云有所发展，所以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出门还是要带上一把伞。 嗯，另外呢，今天的空气呢比较干燥，请大家来多多的准备好补水润燥，并且加强皮肤当中的保湿护理。来看一下今天白天的具体情况是晴转多云，午后呢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啊。 嗯，早上好，各位，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为了看看我们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时候就应该唱首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我们俩不一样这事儿还用问吗？ 每个人有不同的际遇。 喂，你还会唱第二句这首歌曲？哇，太厉害了，鼓掌鼓掌。 因为抖音刷的最近哈， 是 确实很容易去跟风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本来是不看就这种短视频网站的， 对， 但是身边朋友都给你看，然后他也转发，你觉得说哎好奇去看一看。 嗯， 特别是看一部电影，我也很容易就受到别人的影响。 是吗？ 比如郭鹏给我建议说，我昨天去看了哪部影片，哎特别好看，你去看一下。 对， 他也会说我昨天看了一部影片特别烂。 嗯， 我就也会好奇心发作，我去看看他到底弄得多烂。 我还给你建议过去哪儿吃东西呢，你也特别特别跟风的就去了，好吧啊。 昨天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过哈，就是这个刘若英的电影首秀，后来的我们最近惹上了一点点麻烦。虽然说这现在这个票房成绩已经拿到了8亿，非常不错， 嗯， 但是呢他涉嫌到一个恶意刷票的行为，就是跟大家说了，就是在预售之前大面积的买票，但是在开始看电影之后呢又开始大量的退票。 对， 所以说现在有关部门已经确定了，把这几天的退票信息进行了一个分析，初步认定说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退票情况确实有一些异常。 对， 具体的问题呢还要等待研判了。 嗯，当然猫眼电影呢在4月29号也发布了一个声明，表示呢从4月28号的23点经排查呢，猫眼平台呢疑似呢是确实被恶意刷票，并且退票38万张左右啊，涉及的票房呢是1300万，占到了影片当日的总票房2.8亿的4.6%。那恶意刷票的订单呢集中在19.9元等特惠票等等。现在呢国家有关方面也是正式说明了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引出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你会因为一部电影的票房高而跟风去看吗？看完感觉之后是怎么样的？是后悔还是庆幸？来说说你观影之后的一种感受啊。 嗯，跟大家来聊一聊会因为一部电影票房高而跟风去看看吗？ 嗯， 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嗯，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答案可能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吧。 嗯，名字来自于李荣浩的不将就。当然呢这也是前两年非常大火的一部影片当中的主题音乐啊，来听听看。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做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彷 无保留。 刚才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跟刚才猫眼那事也有点像。 对不起啊，我骗了大家。这是浩辰没跟我说清楚。大家想要看我们俩照片的话，发送"早安家族"这四个字， 早安家族四个字啊。还有一种方法哈。 对，就是发送安的这个拼音，对，不是这个汉字。好多人发来了早或者安的这个汉字。 A 和 N 两个英文字母， 对， 但是要连在一起。刚才我看有人隔开啊，是不行哈。 是，直接发送"早安家族"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在因为您看到大家在频繁的刷就好，对不起各位啊。 重新来一波好不好，各位啊？ 别将就，别将就。 从欧菲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16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骏宝捷6432-6688。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青春气息十足的一首单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带来的 22 22啊，确实还有点感慨，因为她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暗黑女王风，但是当年呢确实还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基本就是一个甜系少女的感觉，对吧， 就是当 Love Story 的那个 MV 出来的时候，我在紧张一件事情。刚刚熊满满提醒我说， 对， 再不宣布排名，我就开到单位了。 来来来，今天没有宣布排名啊。 宣布一下今天的签到情况，今天第一名陶潜，哎，我印象中最近几年应该是第二次上榜了，第一名啊。第二名刘金龙，第三名熊满满，哎，开到单位了吗？没有的话跟我说一声啊。 好。 第四名享受每一天，第五名是阿乐。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是吧？第六名是天时，第七名 Kate。第八名是雪云轩，第九名谢张学子，第十名是 How Sure。 来恭喜一下以下的十位朋友哈。 非常感谢大家，每一次没有说让大家发送这个看我们照片的时候，就哎觉得说好像我们节目哎总是这几个经常互动的听众在听，但每次一互动完了之后就发现说，哇，我们有好多听众分布在北京的各个地方， 分布在北京，分布在全球的各个角落了。 对对，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近打算给大家更新一波早安家族照哈， 是， 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刚刚跟大家聊了一下，你会因为一部电影票房高而去跟风看看吗？好的朋友也是发来自己的答案。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Kenny 这个 New Me 说不会追风去看电影，因为现在呢天天加班，已经很久没有去逛街看电影了哈。他说的是一个比较悲痛的现实，就是其实他已经很久没有时间去看了。但我觉得再怎么忙的话，两个小时的时间总归是有的。我希望你还是能够有空去看个电影，这样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啊。 调剂一下也是一个放松。 对。 孙郎呢就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了，他说我喜欢看剧透再去看电影。 这个 好，你这不找虐吗？他说我发现啊，有我不喜欢的剧情我就不会去看了。那有的剧情呢，网站我也会去看看评分，真的好我会去。还有一些系列电影呢我也会去看看，不管这个票房高不高。那有的题材呢就算票房再高我也不会去，因为我真的就不喜欢。 所以你看这也算是另外一种跟风。其实我觉得我跟他是有点像的，就剧透嘛可能还未必会看那么多，但是可能我会看一些豆瓣的高评分电影啊，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会公正一些。 对， 这个跟风看看怎么说，对吧？ 是，我现在看这个评分也理智一些了。比如说在电影上映之前，这个评分等等的，你还是要理智一下。 对， 上映之后呢，有些口碑真的就是自来水，所以像一些自来水的电影，我就一定会选择去刷一下。 哦，有道理，有道理啊。Case 说呢，我肯定不会，主要看评分和口碑好一点的，一定要去影院看，其他的一般等到下架之后再去看了哈。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渠道可以让你看到。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是否会因为一部电影的票房高而跟风去看看，感受怎么样？跟我们来说一下大家的观影感受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部电影，我觉得呢也算是最近的一个风潮了，不算是跟风。那最近的印度影片呢是大量的进入到咱们国家当中，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确实口碑整体来说还算不错哈。 可能有一部电影的这个票房成绩尝到了先头以后呢，所有的电影都说，哎呀，那不错，去中国市场可以开拓一下。 是， 而且来到中国的这些印度电影在当地都是口碑跟票房都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后天将会上映的《巴霍巴利王二：终结》，这就是一部印度电影片。 是，它已经突破了近年来广为中国观众所熟知的印式的社会现实主义，还是还原了一个独具异域风情的传奇的故事。因为呢，这部影片呢是取材自印度的神话传说嘛，所以呢也是讲述了一段勇者揭开身世、满血复仇以及夺回王位的故事。我觉得这个好像跟很早之前的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些电影，比如说什么《基督山伯爵》啊之类的，有点像哈。 这是来自于他的印度神话传说，所以还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故事。 是， 可能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会感受到更多印度本土的这种风土民情的东西，而不会像之前，比如说《摔跤吧，爸爸》。或者说像起跑线呐、或者说三傻大闹宝莱坞啊等等，它反映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题材。 是， 所以说这次这个印度神话传说题材的电影到底能不能够在国内展会一些票房的成绩呢？看看你的选择咯。 我们拭目以待。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谢春花的这一首印度风情《歧途》。 本以为计划会完美无缺，未曾料句号难逃一劫，他日受益这天很慢肆虐，人在世可取勇气发掘，不痛不痒不深不想苟活到几时，更高更远更痛更深追寻到极致， 来自于谢春花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歧途》，有一点点浓郁的这个印度风情啊。我刚才看到了这个蜻蜓紫金的说，不喜欢追风，要看好的电影我去，不喜欢的呢就不去。但我现在其实特别想知道大家的这种你是怎么样来界定一部所谓的电影好和坏的，在看之前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关键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哈？ 嗯，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有在电影院当中睡着，或者说实在是看不下去， 对， 觉得看这部电影都是在浪费时间，反正这个票钱我不要了，我不要再受这样的折磨了的这种感受。 对对对。 N7的叶子也说，我会因为高票房心动而去看，但如果看回来觉得不好看，有时候我会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审美差呀？为什么大家都去看，就我觉得不好看呢？ 对，他自己也说到了，第一次知道刷票这事儿，会对制片方呢产生一些怀疑跟鄙视。而且这个怎么说呢？现在暂时还没有知道是谁来刷的，对不对哈？ 对，还没有一个定论，可能会对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些影响哈。我不影响，今天更多的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你会因为一部票房高的电影而跟风去看一看吗？ 来分享一下快乐吧。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维里安一首非常非常欢快的歌曲，分享快乐。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来自于黎明哥。 自己跟自己说冷笑话，自己跟自己讲电话，自得其乐像是个傻瓜，其实还是很寂寞，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跳吧笑吧，没有什么好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就是要付出代价，假装正经像个苦茶，表面功夫炉火纯青吧，内伤因为想 party、啊、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跳吧笑吧，没有什么好怕，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VOBO XC90T8 双引擎科技，六种驾驶模式随心驰骋天地之间，纵享酣畅驾趣。即日起购车尊享100%购置税补贴等多重优惠，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暴力天宇为世界成都而来，450万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

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刚刚为大家奉上音乐早餐的静怡。 感觉你刚刚端的盘子出来的感觉哈。 对，热乎着呢，特别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建议，比如说送给大家这音乐早餐的曲目，像刚刚这个大玩笑，我觉得特别喜欢， 很好听，而且很有早晨的活力，满满的那种感觉、啊。 主要是人家在楼下的早餐店邂逅了，完了呢，发生了一些好玩的故事。 对。然后你刚才说到了这个方便面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他们俩在楼下吃的是不是一碗泡面的感觉。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 好了，欢迎大家有更多的曲目来推荐给我们好不好，就可以在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大家觉得最适合于音乐早餐当中的一些曲目啊， 发音乐早餐加上歌曲名字就可以了。 是，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会因为一部电影的高票房而跟风去看吗？看完之后的感觉怎么样？是后悔还是庆幸？同时可以告诉我们你是用什么标准来去选择一部电影的啊？我们来看大家的答案。 货车司机跟我们说，我为了避免到电影院去睡全程啊，我不会跟风的。一般我到影院呢只看视觉效果好的大片，或者我自己一直特别关注的影视作品。因为毕竟家里感受不到影院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非常的标准，这就是我的去电影院的一个标准了。就是比如说如果有这种好莱坞的视觉大片的话，像环太平洋的第一部我是一定会去看的。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剧情比较干瘪或者怎么样哈，因为我觉得这种视效大片一定要在影院当中才能够看出效果，对吧？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小成本的影片，比如说一些文艺片，其实也很适合去电影院当中去看。 哎， 可能他们没有刚刚你提到的这些好莱坞大片的效果。但比如说你在家里看，可能隔一会儿你会觉得说啊没有意思，那我就起身去喝个水， 对， 哎，我去吃个零食，我切个水果，甚至玩会儿手机，你可能就此错过了一部好的影片。 对， 但你在电影院当中，你会觉得说我花了钱了，我就一定要认真的把它看完，看到最后的时候，你才能够感觉到说哦，原来导演埋了一个很巧的巧思在这里。 就是注意力和关注度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因为电影是不应该被打断的，它应该全程的欣赏下来之后，你才能给它有个很客观的评价。所以我很赞同货车司机说的后一句话，就是在电影院当中看电影其实跟家里看电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倒是也给很多的这个导演提出一个高要求，你既然要大家全程跟着你走，就千万不能设置尿点出来。 对吧， 真的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我就会出去，对不对哈？ 出戏可怎么办？ 是啊，那所以呢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在电影院看电影嘛，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去现场去看音乐节，确实跟在这个家里去听个 CD 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哈？ 是，因为这次我跟郭鹏都没有去，所以刷朋友圈的时候 很遗憾 看到大家在现场真的特别的哎呀心痒痒啊。 是， 因为很多的朋友在这个五一小长假的时候都去了平谷赏桃花听音乐。那昨天呢，平谷第二十届国际桃花音乐节的重要组成活动，很多人都已经提前买了票晒了票根的。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是在北京这个 月谷 草 地 音乐 公 园举办了最后一场演出。 对，这次呢月谷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呢是共设七大舞台，一百余人的这个音乐人的表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阵容啊，全阵容呢包括 LTJ 以及 Elian 啊、水曜日以及 The Fin 四组非常重量级别的海外的音乐人啊。但是我觉得呢，其实相对来说呢，我们国内的这次出席的这个大咖的数量一点不比他们少啊。比如说像纵横歌坛40载的蔡琴是首次出现在草莓音乐节，另外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独立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窦唯，以及无数文艺青年心目当中永远的少年朴树，还有就是 SHE 的成员单飞经验的田馥甄都出现在了这一次的草莓音乐节当中啊。 其实早在这五一之前，很多乐迷朋友就已经在网上问说，哎呀，这五一我到底是去北京看窦唯还是去上海看窦靖童呢？两个人出现在不同的音乐节上哈。 对，妇女如果出现在同一个音乐节当中，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麻烦了，选择的恐惧症了，是不是？ 但我觉得更多的朋友可能就会冲着他们俩一起去了。除了刚刚介绍的这些音乐人哈，这一次因为是有七大舞台100多组音乐人，所以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痛痒啊、新裤子、万能青年旅店，还有谢天晓、重塑雕像的权利，这些都出现在了音乐节上，以及李志、

来自于 Chris Brown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叫做 Fine China。 当时呢看到这个 CD 的封面的时候呢，我在想什么叫做 Fine China， 结果呢它有一句直接的译名叫做精美的瓷器哈当时就懂了哈，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它实际上呢你看 MV 当中呢是有浓浓的中国风，另外呢就是它实际上把爱情比喻作精美的瓷器，也就是虽然看着好看，但是实际上随时都会有破裂的可能性哈。 嗯，跟大家提一个醒哈，刚刚有朋友跟我们说，哎呀赶快给大家提个醒吧，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一和六。 他是这个腔调吗？ 因为是这样的，这今天是忘了限行尾号，又开出来被警察叔叔给拦下来了。 有道理啊。 是希尔，他说赶快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又罚款，但是呢，首先是违反了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规定哈。 嗯。 因为前几天一直是在这个休假的状态，所以是不限行的。所以今天一出来，哎，周三，大家可能就会像我跟郭鹏刚刚分不清楚周一还是周二还是周三的状况， 傻傻分不清楚了。 提醒一下，限行尾号是一和六哈。早上到晚上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限行尾号。 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会因为一部电影的票房高而去跟风看吗？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是后悔还是庆幸？也欢迎大家呢把自己的这个选片标准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特洛伊说呢，我会因为电影的口碑好去看，就像《红海行动》啊、《敬礼》啊，这些电影是赚了不少我的眼泪。去看之前呢，我觉得应该只是一部好莱坞效果的战争片，没想到呢里面有这么多温情，而且呢确实能够被电影当中的一些人物所感动到，所以呢他觉得呢这个相对来说呢，他还是有感受的人才能够去看电影院当中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哈？ 对，就能被电影感动的人一定是有类似感受的人。就之前我有看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怎么说？ 就是说，笑点取决于知识结构，但是哭点取决于人生经历。就有的时候你坐在这儿，你觉得说是一个特别平常点，可是旁边哭得哇哇的。 对， 这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点。 Chris 完也跟我们说，哎，刚刚听到你们俩聊音乐节，这次音乐节确实很嗨啊，我去现场了。但是聊聊你们俩说的这个电影的话题，我觉得偶尔很难避免跟风，比如说像导演情怀、剧情、演员，甚至于表演的细节，因为每个人 get 的点都不一样。 对， 所以看别人反应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不准，但是呢你想去看的话你就去呗，因为电影票也不贵。 对，你看这个呢，说到最近的这个后来的这部电影其实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前面的首先预热做得非常好，另外呢就是它本身其实还是包含了很多人的青春的元素在里面哈。很多人呢再加上不断的预售之后呢，这个影片呢被很多人在上映前就知道，所以我觉得这算是片方的这个宣传其实算是做得非常好的，对不对？ 嗯，但是也上映了一段时间了，有人说呢，哎，成功 get 到了点，确实是当中田壮壮扮演的这个父亲的部分啊，很拉好感。但有人呢也觉得说烂片怎么回事啊，哎呀，刘若英还是好好去当演员吧不管你是怎么样界定的呢，但是有人坐不住了，比如说像王思聪他说，我要发起一个香蕉新导演掘地计划，入选的导演和编剧将获得专项资金，并且签约他自己的香蕉影业。 对，思聪呢在昨天的颁奖典礼当中呢表示，现在上映的很多影片都非常多的垃圾，他说我是真的不想看这些垃圾，所以呢我就准备自己培养自己的这种新导演上来，希望改变一下这样的一种感觉。你看一看，细数一下思聪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啊，女主播、男团，现在又开始找导演，我感觉下一步离他自己去主演一部电影的这种时间也不太远了，对不对哈？ 自己用自己的头脑哈，还有自己的积累的一些资源来为自己的梦想开启下一步，这就是思聪经常做的一种事情吧 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梦想启动》。我觉得一个人还是需要有梦想的，对吧？万一实现了呢，是不是？ 虽然留着那个光的梦，等你再继续，我怎能也不能够去放弃，因为坚持，所以我们应该珍惜你。 拥抱总是想要超越自己，我永远努力想要跨越失败，所以有时来挫折却不抱恼，只想看世界的地图从你脚下过。 慢慢的睁开，慢慢的睁开，仰望着天空，就算努力也许孤独，把心都打开，把心都打开，如果那机会降临，你能够追得上吗？ 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梦想启动》，前面有大段的钢琴啊，觉得也算是圆了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钢琴梦，因为他本身呢原来是学古典的这个钢琴出身，所以每次我觉得在他的音乐当中看到钢琴的元素都不算太特别意外啊。 嗯，但是梦想启动的这四个字哈，就让人感觉到了在深至一个乐园当中，然后小朋友们呢手握气球，大家一起放飞的一种感觉。 对， 最近呢也有一部电影上映了，这叫做《玛丽与女王之花》，好像是这个名字，我具体记不太清楚。 对， 也是一个日本动漫题材的，收获的票房成绩跟口碑还都不错。 嗯，但是现在马上要跟大家来介绍的这条资讯呢，我觉得算是大家的这个心头好了哈，因为以吉卜力工作室旗下的作品为概念的主题公园，预计将在2022年在日本的爱知县来开业了。很多人都是这个吉卜力工作室当中的巨大的粉丝，对不对？很有 fan 哈。 嗯，因为我刚刚提到那个好像是《玛丽与魔女之花》哈， 对， 他这个导演呢也是当时的这个宫崎骏的弟子， 嗯， 所以对于吉卜力工作室呢也是有一些情节在的。这次的这个主题公园呢也是分为青春之秋、吉卜力大仓库、幽灵故里、魔女之谷和龙猫森林五大区域。那喜欢吉卜力工作室出品的这些动画电影的朋友，在现场一定能够找到能够触发到你点的部分。 对，比如说在青春之秋当中，你可能能够看到哈尔的移动城堡当中为原型的建筑，以及魔女之谷当中呢可能就会有魔女宅急便当中的一些主题的游乐设施。另外呢，在龙猫森林当中有可能你会碰到一些蹦出来的龙猫，会为你送出一些香果子。总之呢，我觉得听起来感觉是跟Disneyland 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风格了哈。 嗯，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2022年的时候在日本的爱知县将会开业。在这之前呢，大家还可以跟我们继续互动，你会因为一部电影的票房高而去跟风看看吗？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看电影的一些感受吧。 好，稍后回来。 潮流节拍因你不同，东风雪铁龙 SUV 天翼搭载 PHC 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及游艇式电子排档，15.27万起及万元置换补贴，详询东风雪铁龙经销商。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 东风日产途达。 喂，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梦想啊，我知道你一直把我放在心里，但我希望你能行动起来，将我变成现实。机会来了，关注中国国际航空官方微信参与活动，让梦想迈出第一步。我们愿与你一同用全新旅程触及全新高度。 中国国

好，刚才呢是由我为大家来送出的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我想起了这个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的葛哈、发来的一条微信说，一直看了照片之后，一直以为郭鹏是个瘦子，然后呢，再想想照片当中的我，再想想刚才我跟大家在一直介绍着这个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减肥，我准备立下一个誓言，就是我一定要像我在早安快跑当中说的那样。 立 flag， 对，立 flag 好不好哈？ 应该是在看你照片之前，一直以为是一个瘦子哈、因为每天给我们介绍各种各样的运动知识，告诉我们早上要好好跑。结果，这是郭峰几年前的照片啦。郭峰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对，我现在瘦的，瘦的也不是特别明显了哈。 我已经给你把 flag 抛出去了啊， 是 做不做得到就要看你了。 对，哎，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条呢，我觉得也算是立了一个 flag 之后，最终呢，算是完成了一个初步性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尝试。适合探索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呢，自举办以来，最近呢是迎来了一位非常特殊的投稿人，他就是来自于微软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啊。 小冰大家对他已经很熟悉了，14年前诞生的，因为他会聊天，偶尔还会给你做一首诗哈，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厉害，挺有意思的。那作词呢，则是小冰最近展现出来的一个新技能。他跟歌唱北京的这个比赛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小冰参赛了，参赛了，各位， 太厉害了。他呢是看了数张北京的风景照，然后呢写出了一首歌的歌词 AI 北京。这一次写歌词之前呢，小冰事先就学习了人类超过1000万行的歌词，大脑当中呢已经拥有了一个歌词的创作能力，所以呢只要给人工智能一个触发源，小冰在分秒之间就能够创作一首歌的歌词了啊。 简单跟大家念一段吧，就 AI 北京，就小冰写的这个歌唱北京当中的这首歌的歌词的部分。站在云端里看美丽的城市，这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记忆了多少故事，感受今天的变化，未来是一首情诗，就听到人类的呼喊，爱 AI 北京。 你念的好有感情啊， 你知道我就忍不住的给他一波666刷起来了，哇， 是是是， 小兵666666 很厉害哈。刚才静宇给大家展示呢是 AI 北京歌词当中的第一段，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是比较押韵的哈。而且呢，如果不把这个小兵的名字标记出来，估计不会有人想到他的这个创作者是人工智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是小兵对歌唱北京自己来说的一段话。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美少女小兵，通过向人类不断的学习，我具备了创作能力，我会作诗、作词，还有唱歌哦，是展现我才华的时候了。 我为歌唱北京创作了一首 AI 北京，希望大家喜欢，多多支持。 说的非常不错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小兵原来自己所创作的一首单曲，大家听听看他的声音。 我是可爱小美女，偶尔也会发脾气，无聊的把戏小心我反弹给你，某变态的问题回答也很霸气，请记得夸我是棒棒的。现在没有空，我正在思考人生，装不懂人家就像白日梦，但撒娇的语气专属表情，为人类会加倍去演戏。 其实还是很好听的，对不对？有没有哈？ 很可爱，让我想到了洛天依， 有点像洛天依的感觉哈。 而且我觉得这小兵是西北人吗？怎么有点西北口音呢？ 西北人， 大家好，我是小兵。 你的这个对西北口音的敏感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哈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早日听到这个小兵来做的这首 AI 北京，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一首单曲，就是很早之前的 Daddy's Car， 这是由索尼的人工智能程序来写的一首歌曲啊。它是相对来说，它学了很多的编曲技术之后，它着重学习了 Beatles 的一首歌曲。然后呢，这首歌曲是非常有 Beatles 范儿的。 对，就是大家待会儿听听看哈，风格上就跟 Beatles 的专辑当中有一首 Revolver 就是非常的相似。 是， 你刚刚说小兵也是学了一万行歌词写出了这首歌，那这个索尼公司的 AI 程序，这首歌曲 Daddy's Car 应该更多的是听了 Beatles 的歌吧。 节拍因你不同，东风雪铁龙 SUV 天翼搭载 PHC 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及游艇式电子排档，15.27万起及万元置换补贴，详询东风雪铁龙经销商。 西推， 我们车要保养了， 夏天到了，我还想吹空调。 正好上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耳完99元起，再送免费更换空调滤清器和空调管路杀菌， 换轮胎做保养，上途虎养车，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 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来自于 Jason Mraz 带来的 Have It All 啊，这是我们来听到的他的最新那首单曲啊。当然呢，我觉得马叔呢，一直以来，我觉得他的音乐应该出现在婚礼上，因为他唱每首情歌都那么的温婉而动人哈。 嗯 ，Jason Mraz 的一首 Have It All。 嗯，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哎，大家现在看这么多电影，会不会有一部电影呢？你是因为票房高而专门去跟风看看的？ 嗯， 那看完之后呢，感受怎么样？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我们来看一下安城说。专业看电影20年，所以每次呢我基本都是看完预告片就知道想不想看了啊，也会为了某个演员或者导演去看这部电影。最喜欢呢去华星的 UME 的这个 IMAX 当中，应该那个体验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哈。我觉得这基本也是了，就比如说像如果是姜文的电影的话，我第一时间都会去看，因为我觉得他的这种之前的口碑以及确实他拍片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哈。 哎，拍片的成功率这个话说的 拍片当然没有什么成功率，就是票房算是一种保证了， 对对， 包括质量， 出好片就出好片的这个概率哈。 嗯， 就所以每个人触动的点不一样，有人会因为演员，有人会因为导演，有人呢是因为剧情。太子也说这个电影是分情况的，就自己感兴趣的种类感觉票房肯定高的，那就会跟风去看。 嗯， 那如果不是自己喜欢的，再高票房也不会去看。 有道理哈，确实呢之前的一些高票房的电影我其实看了以后觉得不是特别喜欢，我其实一直也没有怎么看哈。像家燕的说，我就不怎么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年的战狼二上映的第二天同事请我去看的，看得挺激动，让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偶尔陪女儿去看，这神转折，我以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基本都去看了哈。 但是以前是不怎么去看的， 对对对， 现在偶尔陪女儿去看， 那也算是一个 转折，慢慢就会变成一个电影爱好者了。 没错， 慢慢的就会培养出来对电影的一些喜好啊，还有品味啊等等。 嗯， 比如说呢你有一个自己专门哎特别感兴趣的导演，那他拍什么样的电影你都会去电影院当中支持一下。 对， 比如说像王家卫，对于我就是这样的存在。 是王家卫导演的作品《阿飞正传》吧，算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影片了。最近呢是已经被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是买下了内地的版权，将在今年5月份登陆全国的艺联院线哈。 嗯，虽然这部影片当时上映的时候啊票房比较惨淡，但是呢却获得了5项金像奖和6项金马奖。 嗯， 也是这部影片让王家卫为名声大噪，而且这也为张国荣带来了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金马奖影帝，就是《阿飞正传》这部。 是，当然呢，问题来了，艺联的影院都在哪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寻一下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单曲来自于梅艳芳的《醉朦胧》，也是选自王家卫导演的这部作品《阿飞正传》当中的片尾曲。 醉眼朦胧。共婆娑，群沙随风轻松，群沙随风轻松，铜铃动，吹儿铜铃叮咚，树影动，谁在窗外寂寞。谁来拥我入梦？谁来拥我入梦？铜铃动。

来我这里倒，来我这里找一颗心，希望你抛弃一切烦恼，留下你自己，或是带走我的心。 放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的《吻我吧》。好了，8:38，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萧敬腾的这首单曲当中呢，我觉得有非常燃的部分，但是呢，他结尾的时候选择了 fade 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慢慢的把这个波形缩小哈， 渐弱、 嗯对， 波形缩小。你讲这么专业的词汇，大家会懂是什么意思吗？ 我其实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现在很多人你知道，做编曲的时候，基本都会把这个编曲控制在3分多钟一点点嘛。 嗯， 然后呢？像老萧这么直接把歌曲还能拉到4分多钟，但是最终又不知道怎么收场，所以只能把它慢慢的缩小。 你看看我们汪峰老师写了一首10分多钟的、 啊、 讲述自己一生的歌，前段时间发布的。 我特别想申请一下什么时候能放下这首歌曲，但我觉得我们早音乐秀的节目应该就不用做了，因为中间完全不用说话，对不对哈？ 没关系，我留下来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是什么？ 你会因为一部电影的票房高而去跟风看电影吗？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哎、是静瑜最近的总是能切中这个时尚的要点，比如说上周呢，我们玩的那个小猪佩奇梗啊，就会发现静瑜最近真的是这个666的感觉，对不对啊？ 就是大家好像发送潮流两个字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可以看到我的就是社会人的 T 恤。 哎，现在还能看到吗？ 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 潮流两个字，各位啊，现在能够看一下。 但是我最近玩的特别火的这个小猪佩奇哈、啊 嗯， 被抖音封杀了 啊？为什么？ 对， 是因为你被抖音封杀了？ 不，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虽然我也希望就是说可以达到这么大的影响力哈。 是。 我今天早上其实还拿了一个新买的小猪佩奇的手机壳来跟郭鹏炫耀，哎，你看社会人儿，但最近呢确实是被抖音封杀了。 嗯， 因为呢这个小猪佩奇其实就是一部英国的儿童动画片，3年前被引入国内。 内，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就无论从点击量啊还是口碑啊，都可以证明说这部动画片质量是非常的优秀的。 今年呢，小猪佩奇呢是从少儿动画一跃成为了现象级的网红。其实呢，我们知道是去年底开始有网友在短视频网站当中呢是晒了一些小猪佩奇的纹身啊，强烈的反差萌很快就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然后又有人晒小猪佩奇的发型、小猪佩奇的手表，网友们还配音创作了方言版的小猪佩奇等等等等。而我们上周跟大家说到那一句“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给社会人”，这句话呢是一下传遍了整个网络啊。 对，就前两天我穿着那件 T 恤回家，被我妈看到之后，她就说：“哎，为什么大家都说社会人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但是因为这个多家视频平台传播了之后呢，佩奇就莫名其妙的成为了社会人的代表。 对，关键是他走红之后呢，不少中小学生呢是以穿戴小猪佩奇的服饰啊、手表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是互相攀比，更有甚者呢，少数不法商家是假冒仿制了相关的产品去获取一些利益。所以呢，抖音社区最近呢将小猪佩奇是列为了禁止的元素。那我还是觉得很奇怪，这个也不能说一棒子打死所有的小猪佩奇吧，对不对？ 但是很多的中小学生哈、啊、来相互攀比，这点确实是不好的。所以抖音这么做呢、也算是体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对于社会的一种责任感吧。 嗯，我们还是多想想那些开心的事情啊。我觉得让小猪佩奇回归他到他自己的本源当中，本身就是一个动画片啊。 对，给小朋友带来快乐啊等等。包括很多朋友会开玩笑说：“哎，你觉得佩奇的头会不会很像一个吹风筒？” 你最近的梗就很有意思。来听听这首歌曲，徐飞的《陪你笑开怀》哈。 辛苦工作一天是为什么呢？不要急，也不用怕，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哼着歌走在路灯下，一会儿就能到达。三天没有吃饭，体重依然增加，就像火山马上要爆发。不要急，也不用怕，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不要怀疑体重秤坏掉了，有它只要松一点就好了。微笑让这世界充满了光彩，不再恐惧，向着黑暗说拜拜。用彼此微笑为你扫除一切阴霾，我一直都在陪你笑开怀，我们一直都在。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herever I go, whatever I do, stay by my side,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pouring rain, on a crowded subway train, when I'm just about to go insane, you make it go away. Monday morning in a traffic jam, and I'm gonna be late again. The world is getting underneath my skin.I see you smiling then, know that it's gonna be okay. Wherever I go, whatever I do, stay by my side,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Girl, when I'm alone, you're where I belong,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Oh, oh, oh, oh.Misunderstood like no one else ever could. Girl, you show me things I never see. If you were never there to see them with me, when I get a little too crazy, you are my sanity and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Wherever I go, whatever I do, stay by my side,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Girl, when I'm alone 来自于 Chris Allen 带来的一首歌曲 Better With You。 上午的8:48，欢迎继续回到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比较有意思的一条消息啊。平常呢我觉得在坐飞机的时候好像大家一般就是去等待那个飞机餐嘛，但也有人去不吃，对不对？但是好像很少提供有零食这样的一些服务，对不对？ 对，因为我有遇过一次，因为正好赶上是饭点，你要提前2个小时去机场去取票啊，托运行李啊，要安检，然后再等坐上飞机之后后呢，碰巧赶上一波气流，那这个时候呢，飞姐空姐就会说：“哎呀，大家在座位上稍等一下，马上为大家提供餐食。”我真的已经饿到不行。 对， 但是呢，偏偏好像是坐在这个机舱的靠后部的这个位置， 就是每次要送饭的话，也是算最后 一 个放出来， 哎，就觉得好饿。那现在呢，在瑞士的飞机内部，他们有一个设计企业推出了一个机舱零食机，简直就是我们这种容易饿朋友的福音。 是的，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它的这款机舱零食机呢，是让乘客可以自动取用小食和饮料。这家公司呢，把这款零食机呢命名为“创意厨房”，有点像自动售货机的感觉。零食机呢安装在客机的这个厨房的机舱过道一侧，也是为了方便乘客去自助的使用啊。 就不用非等着这个空姐空少啊，把这个小推车推。 推到你面前给你发餐的这个等候的时间了。 对， 而且这个机器可以显著的降低航空公司首推餐饮车的成本。 嗯， 如果你想吃什么就自己拿好了。而且我觉得哎，这个方式非常的适合廉价航空。 对， 因为很多廉价航空为了降低机票，它是没有这个行李的额度还有餐食的，所以如果放上一个零食机的话会更加的方便大家。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放上零食机大家都过来取的话，会不会造成这个配重有点不平衡，对吧？这个飞机上不是有这个规定吗？ 你也总得一个一个去吧，不能大家一窝蜂的急去抢零食。毕竟我觉得在飞机上容易饿的还是少数的人群，当然了，他们的需求也需要被照顾到。 哎， 而且这个零食机的侧板壁呢可以拆卸，如果呢大家没有这个零食方面的需求，也可以把食物换成免税商品。哎，可以了解一下啊，各位。 对，我觉得这个总体来说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因为现在在飞机上也可以用 WiFi 了嘛，对吧？ 嗯， 我觉得大家以后呢可以用着 WiFi 然后去取点零食啊小吃的什么的。有可能你并不觉得自己在坐飞机，而觉得自己在这个候机大厅或者某个商场当中去转悠一下的感觉哈。 嗯，我觉得时代越来越发展，科技越来越发达，也就会让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每一个个体的需求都得到很好的满足。 让我做的啤酒海，温柔做的耍好白海，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甩跟着我一起走，雨山带过山不回头，陪着我一起走，把人生握我手。抬起头走走走个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最好灌溉，什么都不必介怀。白脱掉束缚活过来，什么都信手拈来。晒抬起头走走走个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没有路也没尽头，一起去吹风一直走。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唱起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界限外出游继续走。 来自阿令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一直走》啊，让我看到了特洛伊的一条留言，说健身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能在一个漫长的坚持之下，某一个际遇呢，让你重新认识了自己，还可以继续理直气壮的去吃东西啊， 一直走下去， 对，一直走下去的感觉哈、 啊。要在健身还有吃早餐的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然后在收听早安音乐秀的这一条路上，我们用欢乐陪伴着各位。今天的天气特别的舒适哈、啊嗯，大家真的想冲着蓝天白云一路走到底的感觉。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呢又要上班了，所以呢第一天气其实还是挺不错的，最高的气温呢是24度，应该比较舒适。那周末的气温再次冲高，